欢迎收听长佩文学网作品《傲娇与偏见》，作者白芥子，制作珠穆朗玛工作室，第五十二集。 爸，你听我解释，我没那样。爸，爸。 警察从魏青书那里拿到的视频，后来霍昭林和秦称都去看过，是霍昭前和霍龙亨起了争执，失手推了他。霍龙亨倒下后心脏病发，挣扎着想要拿药，霍昭前却将药罐子踢开，心脏病引发中风。霍龙亨昏死过去后，霍昭前还等了许久，才慢吞吞地打电话叫救护车。虽然告不了他故意谋杀，但牢狱之灾是少不了的。于是霍昭前刚出了医院又得进局子，彻底别想再有好日子过了。至于霍昭前手里那些卓林股份，之后只要其他几位合法继承人提起民事诉讼，就能全部从他手里拿回来，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几经风波后，卓林的危机过去，终于走上了正轨。霍昭林的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公司里再没有人敢对他阳奉阴违，有异心的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打发走，他终于可以放手一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秦称从秦氏辞职，他们的玩具公司开回了国内，由他负责日常运作。在与卓林签订正式的芯片购买合约后，第一批人偶娃娃终于推出市场。 新出的那款你们看到没有啊？ 早就听说了。 我都抢不上。 你男生也感兴趣？ 真不错。 本来你我就少见我们抢 了。 就是 啊， 我就是订 不 了呀，我想先来看看这边有没有货。 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预约。 别人订过的。 我约不到。 现在是只能网上订是吗？ 对，线下根本就别想了。 秦称很能耐地请到了包括他嫂子在内的四五个娱乐圈当红小鲜肉和小花旦给他做推广，瞄准粉丝荷包，第一批推出的人偶娃娃得到热烈反响，几乎刚上市就被抢售一空，即使定价并不便宜。秦称看着业绩报表笑得见牙不见眼，就算回家被大哥揪了耳朵也值了。霍家的大宅重新回到霍昭林的手里，二姨太为了给霍昭前减刑，到处走关系，花了很多钱，房子抵押出去，霍昭林很干脆地买来。虽然他在这栋房子里生活了20多年，并没有多少美好的回忆，但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地方，这里有关于他母亲的记忆，也有当年他对秦称的惊鸿一瞥怦然心动，他并不想拱手让人。秦称让人把宅子里里外外全部重新打扫一遍，他们没有回来住的打算，偶尔来度个假倒是不错。在大宅后面的湖边，霍昭林重新给秦称画了一幅画。青年秦称穿着白衬衣西装裤，嘴角挂着温柔的笑，比之当年多了一份成熟自信，眼神里的东西却没有变，依旧是那个会让霍昭林不自觉心跳加速的秦称，这么多年始终都只有他。在霍昭林专注画画时，秦称看着他微垂的眉眼，回想起当年自己是怎样对他一见钟情，忽然就明白过来，最先吸引他的其实是霍昭林看向他时的眼神，那是与众不同，含着他看不懂的感情和期待，只有霍昭林才会有的眼神。是因为霍昭林爱他，他才会爱霍昭林。也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爱着霍昭林，最终霍昭林才肯承认对他的爱。在这段感情里，并没有谁先谁后，是他们相互成全对方。他18岁爱上的人，还会再爱一辈子。霍昭林落下最后一笔，秦称走到他身边来拥抱他。 谢谢你。 霍昭林笑着反手，拍拍他的脑袋。傻瓜。